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踏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 永 康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男子花10000元网购演唱会门票，却收到5包5香豆，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咱们到街坊那儿打听打听。周飞 啊， 要是你开一个演唱会啊， 嗯， 哎，你想没想过你的演唱会怎么布局？ 布局 摆凳子， 摆 几个方阵， 八卦阵。 我听说前不久那个 TFBOY 就什么淘粉男孩，听说他那个粉丝可那个火爆了， 怎么了？ 说三个人有各自的三人群体的粉丝 啊， 除此之外呢，还有俩一对的双人群体粉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王俊凯和王源都选他们俩的，还有一粉丝群呢。 嗯， 易烊千玺和王源在一起都选他们俩的，有一粉丝群的。 嗯， 就是他这粉丝群是互相还得交集， 你都够交集的。 你想，周飞他们这个乐队啊， 不允许他们有粉丝， 他的交集就特别多是吗？圈套圈的关系，他们 圈就太圈了。去看演唱会，你得买那种叫什么灯卡是吗？叫什么灯牌？对，灯牌。买灯牌呢太大了，现在演唱会又不让你进，条件的限制，大家又发明了折叠式灯牌。 嗯， 就是粉丝 你是在这讨论科技问题的吧？ 那我说粉丝力量太无穷了， 对， 是不是幻想就是说有一天你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粉丝带着灯牌 在门口立起来，大个的灯牌绝不是黑白的， 一闪的周飞隔着2站地就看见了。 嘿， 不用，我照片放 那站一下， 我照片放太大不好看。嗯， 放心，有马赛克 场地票。 嗯， 哎， 那是最爱你的一些粉丝。 对，有那么好几个人， 对， 每个粉丝上去献花抱一下。 只有这个铁杆粉丝才能买这么贵的票。 那你想过没有，你的演唱会前面这个场地票卖多少钱啊？ 没敢，连想都没敢想。 那场你卖多少钱？看台票多少钱？ 这个不是我说了算， 你就现在随便想。 让你说了算，现在让你 说，让我说了算 啊！ 我得知道， 给你个座椅旁知道，行，你就说。 你看现在行情啊， 这大胆往胆大了说。 那行情来说，那就 场地票啊， 8000一张吧， 8000一张场地票 是看台还是场地的？ 看场地的，无论前后是吧？ 一律8000，走过路过别错过，1律8000。 看谁来早， 吊着的还得加20。 后边这个看台票多少钱？平均 8000啊。 后来 看台也8000 啊，看台也8000， 不分场地看台，1律8000， 无论男女老幼全8000。 那人干嘛不买场地票啊？ 不是说嘛，那是没抢上啊。 好， 最后又来了1400人，进不来了。 哎呦，这都是非听周飞不可的， 对， 不听周飞就活不了。 夹着被窝，拿着暖瓶， 对，还冬天开的， 天有点冷了，现在得喝点热水。晚上 他们都夏天开，我都不跟他们一样，我冬天开， 哎， 对，不着我内。 这么壮观的场面， 哎，大家伙还想着卖什么紧俏商品呢？周飞是什么品牌？ 就主要这个是你得看什么赞助， 西游蟹赞助， 大品牌大广告。 对， 哎，但是突然间这演唱会完了以后，有一个粉丝找到你了，又哭、嗯、 又闹， 要退8000是吗？不不，绝对不退票。 说啊， 拦住了他， 说喜欢你，喜欢极了， 喜欢的都急了， 那也不退票。 然后呢，在这个网上呢，花了11000买了 你 的几张演唱会的门票， 几张 几张？ 对，你说不懂、啊，就说说你这个在网上已经落价 了。那你买的是假的吧？ 8000实在卖不出去，是吧？ 市场规律啊，市场规律，别跟市场较劲。 对， 这肯定是有人买完了以后来不了，低价卖。 你肯定就问是假的吧？他就说了是假的、嗯。为什么是假的呢？嗯，我买演唱会以后，过几天呢就收到一包裹，这包裹啊里三层外三层，拆了一层又一层，拆了一层又一层，拆了一层又一层。 祖传秘方， 打开一看呀、 啊，尝尝， 里边有5包5香豆， 还是尝尝。 看，就说明你这票实在太不好卖了，买票得送5香豆。 有票没有啊？ 没有票，里面就是5包的5香豆。 光送豆没给票是吗？ 我就想问，那个周老板是拿豆进场吗？你是又弄那些幺蛾了吧？ 主要这个豆你得看什么牌的， 西游豆。 对， 西游这个豆的， 西游5香豆。 你们是打这个进去是吗？ 嚼这个进去， 有这么一回事吗？看我瞅人家都是拿票。 那他们都不如你这个，你这有豆呢。 我们拿豆现场换票是吧？ 你别跟我逗了，我都没进去。 那你怎么来的？ 我可难过了，我这场边等着你，我知道你从后边那第5通道出来。 你看， 这位打得真细致。 你看，还是你比别人强吧？你有豆的比别人强。 你看，先过一车，你那吸引一帮粉丝，以为那是你走了、哎。其实我知道你在这个白车里。 好，我知道你在这个大发里。 这位、啊。以前可能是干公安的， 不是？那你想怎么样吧？ 估计是让你把豆先给爆了。 我见到你还是很高兴啊。 那就行了。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哦， 我是唱歌的，不是卖豆的呀。 那你是说我真的受骗了？ 那你肯定受骗了。你花了多少钱？ 我花了11000。 对，我卖8000啊。 我八，那我花还多了。 那 我买8张票。 你看， 所以啊。你这个价钱买8张票，肯定买不到真的呀！ 可生气了，周老板。 所以便宜没好货。 我是因为你上的当，受的骗。 哎，司机开车， 这就要跑啊！ 这位粉丝呢，其实给这个卖家多次拨打电话，但是对方始终不肯接听。嗯，咱们也能理解啊，为什么不肯接听？ 接着说什么呀？ 后来呢，这个粉丝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呢，办案民警啊。真给力，远赴内蒙古将嫌疑人抓获。当然这个演唱会不是周飞的演唱会啊，我先声明一下啊。 对，周飞卖不了那么贵。 对， 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呢，他是在4月到8月期间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虚假代购演唱会门票信息。 嗯， 他不光是骗本地的，也骗全国各地的，多名受害人，反正现在骗了20000多吧。啊，当然其中这粉丝11000已经占了一半啊。 嗯、 对，他总共就骗俩人啊。 完，收到款项之后呢，可气就在于嫌疑人借的第三方平台购买了5包5香豆寄给了受害者。你这个有点气人。 不是，他寓意就是说对方是个豆子。 我要问一问啊，这个、啊、 你代表 这个 诸多的偶像问一问、 这个，对，这为什么还要给寄5个豆呢？ 气人吧，我觉得。 说你说对方脑子里有豆子， 就是想告诉你我骗你了， 嗯， 是吗？ 哦，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啊，你知道什么？ 你们不做电商，你们不了解，他发货以后必须要有一个单据，快递单据。 哦， 你这边收不收货无所谓，反正我有快递单据，你那边签收了。 哦，他为了留个证据， 我到时间以后，你这个钱就能给我打过来了。 哦， 第三方平台就能给我打过来了。 哦，明白 了、嗯， 就我不发东西，对方打不过钱。 对，我没有发货， 可见你骗过不少人。 但是粉丝很生气。我买8张票，你为什么给我5包豆？ 应该给8包是吗？ 对，另外那3包呢？我们8个人怎么分？ 给你1包就不错了，只要有东西发过去，我钱就到手了。 哎呀，所以现在呢，咱们就提醒大家， 不要看演唱会。 门票诈骗3大套路啊，第一，假扮真黄牛现场售卖，这个不法分子呢，会在演唱会的周边售卖所谓的二手票。通过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允许拍照等方式迷惑消费者上当，更有以低价票、内部票为噱头诱导消费者上当受骗。 嗯，第二，假扮官方网站、歌迷会、票务人员售票，不少不法分子假扮后援会工作人员行骗 啊，比如周飞后援会、 什么什么小花官方售票点下定金团购门票，定金到手后，所谓工作人员便逃之夭夭，更有甚者假扮票务人员卖票， 收到款后立刻拉黑买家。 还有一种就是克隆真票，通过买一张真票啊，做一堆假票，然后呢卖给各位，结果呢都是 PS 出来的。 下面是警方的防骗提醒：第一，订购门票必须通过正规购票通道进行购买；第二，不要轻信各种渠道获取的帮助订票信息；第三，有任何疑问及时联系正规票务公司的客服；第四，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女子骑车撞大妈，混入人群当看客，怎么回事？街坊们正在议论，咱们也听听去。 哎呦喂，你听说了吗？ 什么事儿？ 把人给撞了。 谁呀、啊？你啊？ 你 哎呦，我告诉你说，这现在这年头，这可是重罪。 哎呀， 啊，你赶紧自首，然后先我揭发你，应该有奖金是吧？ 听我把话说完，你没奖金。 我没奖金。 哪有奖金、啊？我也揭发。 你听我，咱一块儿去。 一女的把咱胡同口那大妈给撞了。 谁呀、啊？哪女的？ 我没带。 咱们现在去揭发的，是不是有奖金？ 哎，这没有奖金，什么事儿都不干是吧？ 不是，我就说这是见义勇为的事儿，应该。 把水撂也没奖金，车也没奖金。他给人撞完以后吧，嘿，他还没跑。 你的意思跑是应该的是吧？ 不是，他开始没 跑。哎，我检举你啊！你这支持肇事者，有奖金没有？ 要没跑啊，他还能有点良心。 他是，他开始没跑，他混迹在这个看热闹的人群里， 看热闹的人群 啊，看看这个老太太有没有什么事儿，要是事儿大呢，就跑了。结果他跑了。 哇，这一幕我好像在咱们社会现场里看到了。 是吗？都上新闻了。 哎，你看，这不是这场景吗？ 哦。 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哎， 你看看，我觉得这俩人看的动画片。哎，这人会说话不会啊？ 大妈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你没看着都倒地流血了吗？ 哗哗的。 人还在吗？ 哎呦，多谢。人不在，谁流血呀、 啊？啊，在地上呢。 人还活着吗？ 多谢呀、啊！你看看，这还喘气呢。 啊，活着就好，活着好。 赶紧的，咱们见义勇为吧。咱们报警吧， 没有奖金啊！ 要报警吗？没有，你看人家说的也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太没有社会公德了！ 哦、 现在报警。 咱们还是先送医院吧。 先报警。 送医院？哎呀， 再报警。 先报警。你有经验吗？ 你撞的，我撞的。 哎，你撞的。 啊，不是我撞的，不是我撞的，不是我撞的。 赶紧的报警。 你干嘛盯着我呀？你干嘛呀？ 大，你赶紧报警帮忙。 看你好看。 啊、 快点儿。 有什么意图吗？ 不是，你也是，你报不得了吗？ 不是，我这不忙着呢吗？ 你忙，你忙什么呢？ 我这忙着收拾现场。 是，不，别，现场不能动， 不能动啊！ 啊， 哎呦，对了，我动好几下了， 那完了。 你们别老冲着我说话，干嘛？ 你这么大声干嘛？你先来的，你给我们讲怎么回事？ 你怀疑我？我真的是不知道。 妈呀，这么大反应这么半天？ 我刚才急急忙忙的跑过来，我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发生的？这过程是谁什么的？你别以为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你之前那么大声嚷嚷。 我是跟你说，你有事儿你别老逼问我。 那我问谁呀？ 我是新来的，我认识你吗？ 你是新来的，还怎么你在这上班？ 看热闹这桌里，我是新来的。 不可能，你在我前面来的。 你别愣看着我。 不是，你这人也是，你老看人姑娘干嘛呀？你看老太太， 我看她这个疯劲儿，她这说话不正常。哎呦，这说话好像就跟她似的 啊， 就是她闹的，好像是。 你看老 骂谁呢？ 哎，谁骂你了？ 你素质那么低呀、 啊？你素质那么低 啊？看好了，好了，好了。 哎，他指着我， 哎，咱 他指责我，仿佛这事儿都不是我干的似的。 是。 哎，你嘴怎么了？ 可真是。 哎，你觉得是不是这事儿他干的吧？ 你们这种人是敏感，这种社会的现象，我就应该抨击。 对呀、啊，你这不抨击，你光看我干嘛使？ 谁看你啊？ 二位，老太太快不行了，别吵。 叫救护车！ 警察来了。 来了，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叫救护车啊！ 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怎么了？怎么了？ 我先走吧，我先。 你看那大妈 啊， 让人撞了。 啊，谁撞的呀？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那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帮忙啊，见义勇为。哎，对，能不能发我一奖？给我一奖章， 哎、 给我们单位写表扬信，有奖金没奖金无所谓啊。 你先别说话呢。 哎， 我刚才那女孩子呢？ 哎，还有人吗？ 有，您不让我说话。 啊，你说吧。 那让我说了 啊， 有奖金无奖金无所谓。 不让你说正经的呢 啊，不说这个。 刚才还有谁啊？ 刚才还有女的，她在我前面来的 啊 啊，她还老看我， 啊、 她那看的意思好像是跟我是撞的似的，但是我在她后边来的，怎么可能撞人呢？您说是不是？哎，所以我说呢，我是见义勇为，然后呢，我在这儿呢，就是为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您看，您算不算我见义勇为？给我发一奖状。然后呢，回头给我们单位通报一下， 哎、 有没有奖金无所谓啊。 你把你身份证给我。 哎，干嘛？这就登记表扬是吧？ 给你通报去。 哎。谢谢谢谢谢、 啊、那个、 哎、那我是不是就上那光荣榜了？ 刚才还有谁看那女的了？ 队长，咱们别这么问了，调监控吧。 就是他，就是这人吧。 好， 哎呦，赶上他撞的。我说刚才我瞧他心里发毛呢，他还瞧我。同志，我是算检举，那我是不是就立功？然后 你怎么把这人给放了？ 啊、 你怎么把他给放了？ 不是我， 您俩一伙的吧？ 他不是我放， 你胖，你没跑了。 他这事是这样的， 你说胖没跑了？ 队长，他是第二个到达现场的， 对吧？同志，您看到了，我是第二个到达现场的，他是第一个，所以他是嫌疑犯的话呢，那我就是立功受奖。 那你肯定是， 您是不是可以？ 老太太撞完以后呢，然后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救他。 哎，没有，您可以查通话记录啊。 队长，他破坏了现场，确实是他。 哦，那行，把他带过去吧。 哎，我是见义勇为，哎，我不要奖金了。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江苏扬州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被同样骑电动车的一个年轻的女子超车时撞倒，大妈当场倒地流血，女子没救人，没报警，反而充当起看客，哎，跟其他人围着一起啊指指点点，评论完了以后逃离了现场。现在大妈颅内出血，在 ICU 观察治疗，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先我们都说这个素质呀，这都不是一般的低，哎，真是把素质放在小车上，忒低。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娱乐七十二变。 叶鹏啊，走在夜市上，哎呦，就听边大喇叭喊，哎，一律两元了啊，通通两元了啊，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犹豫徘徊好运不来，速度选购样样两元，只要两元，不要问价格，全部两元。哎呦，老叶实在听不下去，掏出两块钱把这烟箱抱走了。 叶鹏呢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在他心中是女神。那天呢，叶鹏跟那女神聊天，女神说了，最近好烦呢，好想养个宠物啊。女神，我送你一只狗吧。好呀好呀，谢谢你啦。哎，对了，什么品种啊？就是那种刚上班还单身的那种。 小花啊交了一男朋友，我俩人如胶似漆啊，天天发微信，天天聊天。那么那天中午嘛，小花给对方发了一微信，对方一看急了，哟，你怎么中午就吃馒头啊？小花胡说，我吃的是小笼包。啊，男的一听小笼包，你看不能，这连褶子都没有。小花说，嗨，这就是我平时用那美颜相机拍的，一拍就没褶子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相声演员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把一船教会了 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师踪，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 院子七十 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胖几乎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话题，没有什么比喝水都长肉更伤感的了，分分钟都想把身上多余的肉扔掉，可是呢，可是扔不掉。对，这位路人说得很对，扔是扔不掉的，不但扔不掉，还可能制造一些麻烦呢。接下来请进快乐大学。李飞， 走啊！ 去不去？ 打球去！ 哎，你们去吧，我这我睡会儿觉。 哎呦，你怎么还睡呀、啊？太阳都那么老高了。 哎，你别翻我被窝！哎，你看，让你看见了吧？ 哎呀，你怎么把这个烧饼放在这个被窝里啊？ 我这不是懒得起来。 昨天夜里我说咯吱咯吱老响了， 偷吃东西不给我们吃。 你身上一抗制吗？ 那你不去，我们去了。 以后这种事不要叫我。 哎，要不然，大壮你去吧，我也不想去了。 哎，你也怎么也不去了？哎，几位，这吃东西干嘛都在被窝？ 你不知道 味儿好是怎么着？ 现在天太冷，你家宿舍有没有暖气？ 那外面这摊儿有地方，在那儿吃多好。 那不是还得出门吗？ 那不贵吗？ 出门你穿鞋吧得。 废话，我在扎脚心。 要不大壮你 不， 你再帮我带二斤。 那你帮我拿二斤馄饨啊，打这盆。哎，一会儿找我们点名啊。 肠四根，然后那个 干嘛？你这点餐呢？ 你就帮我带回来吧。 你看你穿的也跟送餐的差不多，红色防风衣， 还没有那个蓝色的那个方箱子。你帮我带四根肠，二斤橘子。 干嘛？你是要坐月子送礼？ 然后 你 先 吃两个这些。 你看有那个鱼罐头，给我带两盒。 干嘛？你还养猫呢？ 我被窝里边这个。 哎呦，你这被窝不能要了！你像二斤橘子、肠、烧饼，还有鱼罐头。 你路过那熟食店啊？你看那个 肚， 哎，对，那小肚，有人给我帮我切一下啊！我在被窝里边切不好。 切东西都不出被窝。 哎呀， 打在被窝里退休。 哎呀，开门，开开开开。 先背我吧。 你看你现在上课都是我们给你点名，然后呢 喝水要不会送过来， 吃饭我们给你打了。 不我 坐月子妇女也没有你这样的，你也不洗头。我觉得你背我多大了，现在 他没胖，背我长了是吧？ 哎呀，我觉得上学 就说你这点东西都吃背我里去了。 想着给我带回来啊。 我觉着他刚才露出的那只脚啊，我观察呀肥了。 听我的啊，那就叫肿了。如果光是脚的话就叫肿，很有可能在里面吃海鲜喝啤酒都痛风了。 他现在呀、啊、也不露头，你知道吧？ 藏也不露头，光见脚。 真的好几天没怎么见了。 那也正常。 哎呀，想回家了，这外边吃不好啊。 这还吃的不好呢，给你带这么些好吃的。 那就回呗。 哎，你把那开水递我。 啊，被窝里有开水。 泡面呀，我 你要洗澡啊。 在小窝里泡脚啊！ 下来吧，下来吧，他搀着呢你。哎呦，这么胖了！ 啊，哎呦， 这跟怎么个面肥似的，发起来了。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个黑瘦子呀。嗯， 现在是个白胖子。 哎呦，我这个没工夫跟你们耗着了，我得回家一趟。 你是李飞吧？是，声音是李飞。你最喜欢的歌什么歌？

把那小喇叭关了吧，嘿。 不要错过， 就是个地摊儿啊！ 告诉大家一好消息，告诉大家好消息，由于我食品公司经营不善，现已倒闭，现将所有鸡鸭干果一律2元8元10元。 哎，你说这个事儿， 嗯， 那个就好比说吧，小柱、大雷，你们俩一个是三轮车，一个是公交车， 嗯， 你们剐蹭了， 等会儿。谁是三轮谁是公交这很重要， 你是三轮你是公交你选吧， 那我愿意在公交上， 不是你是三轮你是公交你选哪个， 咱俩演车是吧， 对啊我是这么举例的呀， 那我也愿意是公交车我气派， 你们俩剐蹭了，当你们这个司机从你们身上下来了， 我听着这么别扭，从我们身上下来了， 这怎么着司机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人呢， 我愿意当三轮， 哎对、这个、 我三轮啊就驮一个司机， 哎骑小柱 那公共汽车也是一个司机、 哎、那还驮一车人的， 小柱我要说你了 啊， 就是骑你脖子上的那个呢骑行人吧，从你脖子上也下来了， 这人一片腿下来的， 然后呢他们俩协商的时候突然间有俩男的坐地上不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俩正吃饭呢，你们这么一闹把我们吓成心脏病了， 哦，心脏病是下沉的。 对啊， 我 头疼的厉害。 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心脏病是瞬间下沉的。 哎，你不知道心脏病是瞬间的病吗？ 心脏病爆发是瞬间的事情，但心脏病的形成不是瞬间的事情。 突然间一个惊吓，心脏病了。 哦， 他得的不是心脏病，他得的那叫脏心病。 关键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要上医院也合理，人确实可能吓着了， 不 需要检查一下。 不去，我这心脏病啊，一阵一阵的、 啊， 我可能本来就有，你们这么一下，我这心脏病一下犯了， 勾出来了。 对，勾出老病了。 他的要求是不是就是那种，你给我盒烟，我这心脏病就缓了。 哎， 给个10块钱，我这心脏病就好了。 然后甚至有一个坐在这个大磊的肩膀上，因为你是公交车啊。 那不是肩膀，应当坐大磊的那个，因为上下乘客的门嘛。 耳朵。 就坐大磊的下巴上了。 对。 他为什么都在我脑袋上坐呢， 你车头啊， 哦 我不行我起不来了，你给点什么吧，你给一包烟也行，给个100块钱都行， 我觉得这好像在旧社会当中有这么一路人专门吃这个叫混混， 嗯， 讹诈 啊，就是也没有正经工作，天天的就靠这个活着， 那你说碰上这样的人咱们怎么办呢，就是明知道他们不怀好意， 我作为公交车 你给钱吗， 我坐一个公交车我不能给他钱，因为这会儿我是公交车， 你车上你有票 箱 的， 对啊， 我票箱子我不能自己开呀、啊、这是违反操作规定的， 我告诉你啊，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等给你点钱吧，给一盒烟吧，就是把这事儿就是迅速的做，哎对给了断，但实际上呢就助长了那些人的歪风邪气，就会让更多的人坐在王大磊的下巴上，坐在王大磊的耳朵上，坐在王大磊的鼻子上，坐在王大磊的上眼皮、下眼皮、左眼睑、右眼睑。 我愿意当三轮， 薅着耳朵当车把。 我觉得有公交和三轮的时候，他肯定是讹公交，讹不着三轮。 那可不一定，谁给钱谁愿意了事，谁办事急，那就谁妥协一下。 因为我认为蹬三轮出门的那位啊，肯定岁数比他们俩二位小不了多少。 那个一着急，您讹我不行，我心脏病犯了。 哎呦，急着心脏病啊，脑血栓的，什么半身不遂呀、啊，都来了， 小儿麻痹都快吓出来了。 哎、这是吓出来的吗、 啊？反正这件事呢，是有个男子拿了一包烟和100块钱才算了断。嗯，有人就说了，这简直是不嫌丢人系列和老人变坏系列啊。 我觉得这个好多坏人呢就是这样，这需要我们社会的谴责。 下回再碰这种事儿，咱们怎么办？ 咱们一块骂他。 我以为咱们一块躺地下呢， 那都不合适啊，这以为撞怕一大片呢，一看 不是他俩一耍赖咱们也跟着耍赖，你吓着我们了， 你讹人家就吓着我们了， 对， 那就看谁没事了，我估计 看热闹人说了，这是中原武林失传的一门绝学呀、 嗯、 隔空伤人， 我觉得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受到真正的这个道德舆论的谴责跟法律的制裁的，你看那个碰瓷儿的不就是如果有证据的话是应该被刑事拘留吧， 嗯， 让咱们吃窝头 就狠点盐块就行了，都是咸的， 要说他们这么办事的话，那咱们是不是什么事儿都可以这么解决了，比如说你去什么地儿那个上菜上骂了，哎呀不行我急出心脏病了， 那这听我的，反正有抢着的地方你就能怕呀， 哎，不光这个 干脆就别起来，我就觉得 对呀、啊、你比如说去银行等时间长了，哎呦我等时间长了来包烟啊，挡风汽车挤着了，哎不行了来100块钱， 对，